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27号向平壤的祖国解放战争参战烈士陵园和新梅里爱国烈士陵园敬献了花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圈分别摆放在参战烈士陵园和爱国烈士陵园献花台上。参加献花仪式的有金永南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有党委员长、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官兵以及平壤市劳动群众。